我爱吃葡萄可我不吐葡萄皮，为什么夫妻肺片里没有夫妻，想破头想不出原因，就像没有道理的爱情。我只想宅在家里低头玩游戏，你却在健身房里启动跑步机，你说我太肉需要瘦一瘦，可我就是每天都吃不够。不管我要吃肉肉就要吃肉肉，吃饱才有力气和你逛遍这地球，你别嫌我太重要嫌我太瘦，我就会给你想要的温柔。我不管我要吃肉肉就要吃肉肉，我喜欢这样被爱着爱着的手，我不用想太多，走在你身后，拥有幸福浪漫的宇宙。我只想宅在家里。